好感謝主，神是那位充滿住愛的神。今天都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的日子，今天呢是父親節。父親節呢，即是呢應該父親呢就作為主角，亦都父親呢應該都是很開心的一個日子。因為全世界今天呢都是定為一個父親節，但是可能在这个世界上面的父亲，就算去到过这个的父亲节呢，心里面呢有很复杂的感受在当中。不知道各位父亲有没有这个感受呢？我们都会发觉在这个世界上面，歌颂母爱的伟大是多于父爱的，是不是？不知道认同呢？即都是一些父親就在那裡默口了，沒錯了。所以有時父親都有一點心酸酸的樣。所以無論是報章啊、傳媒啊，即是呢報道這個母親節呢，很隆重的又推出很多的大餐同埋呢啲嘅禮品啊出來。咁我們基督使命堂都是啦，就叫雙親節，就是將在母親節就順便慶祝埋父親節，即係咁啊！順便，其實我心裏面成日想同阿彭牧師講嘅，心裏面硬係不是味道。點解唔喺父親節順便慶祝埋母親節咧？點解又要母親節順便慶祝埋父親？咁當然有啲解釋嘅，個解釋就係、是、你都知啦，父親節即係咧擺喺呢個農曆嘅日子。六月是什么？考试的日子嘛，怎可以成日庆祝以仔女为重呢？所以我们的地位都是不及仔女的，即不要说跟太太比，根本连仔女都比仔女的重要一点，仔女的考试。但是你又想想，其实考试星期五已经完结了，今天明天还想参加考试啊？明天就不用考試了，是不是？那又還有什麼藉口呢？真的想不通。所以今天我們看見有時做父親呢都是有很複雜的情緒。譬如說其實神做 男人呢，就男人呢多數呢都是不善於辭令的，是不是？比起你好像說就呼給太太，是不是？太太咧，即係好似開龍掌咁樣啊，咁咧就好多嘢隨意就可以講出一篇嘅道理出嚟噶啦。但我哋硬係咧，男士咧，即係好似硬係講唔到心裏面想講，但口裏面就説唔到出嚟，即係。所以你要發覺喺創世記嘅時候咧，其實神創造亞當夏娃，其實都好少記錄咧亞當講説話嘅。多數呢就講上夏娃講說話，所以呢我都諗到蛇點解唔引入亞當，因為亞當唔講說話，你同佢講啊分別是我嘅嗰啲事嗰度，佢又冇反應喎。你我可以明確對你好，佢又冇反應喎。佢嘥氣㗎啦，即係我為咗費事，同丈夫咁樣講啊，嘥氣可能徒勞無功啊。佢知道呢太太就會回應啦。太太呢就有呢很多說話可以說，所以我們就會看到有時丈夫之苦有時真的有口難言。因為為什麼？可能在工作受到一肚子氣，回到家太太還要期望丈夫回來安慰太太的嘛，說些鼓勵說話，那為什麼今天丈夫又沒有說的呢？是不是丈夫真的不愛我了？那成日呢就會成日呢是被人哋誤會，尤其是在這個世代，其實一個功利的世代，你要發覺有時丈夫做一份工，哇，個穩定程度都不及太太。你要發覺太太做工怎麼那麼穩定的呢？慢慢又升級，慢慢又升級，為 點解丈夫哇？即係成日有時，即係你丈夫都要進修啊。有時憂慮未完結，下一年可唔可以會唔會續約咧？公司會唔會裁人咧？或者我哋自己係咪會被裁嗰、那個？其實可能心裏邊咧好多時候忐忑不安，因為男人喺即係咧傳統嘅觀念，我哋都係咧要負責咧即係家庭嘅經濟。但係喺現今呢個廿一世紀嘅社會，往往咧即係咧。即係啲姊妹或者啲女士，即係女仔讀書，佢又專心咯喎，一陣間言語又流利咯喎，即係往往咧啲學歷仲高過啲男仔，所以咧就又得人喜歡咯喎，咁樣樣就變咗咧，即係佢無論佢工作啦，佢賺嘅錢，即係咧甚至乎係高過即係啲男士，所以有時候我哋男士都即係點解會投得白咧咁樣樣？其實咧都係有啲原因，所以今日慶祝父親節咧，我就係好想咧就將呢個局面要扭轉，因為我自己都係父親嚟噶嘛。我哋咧一定咧父親咧唔可以唐突突硬實實，即係咧嗱，譬如話我哋雖然就話男兒有淚不輕流，係咪啊？我哋都唔會流喺人哋，但我哋眼淚在心裏流噶嘛。所以今日我咧就想舉舉手，邊一位係父親嚟噶？嗱，今日哇，即係其實好多父親，不如我哋可唔可以俾啲掌聲？首先鼓勵下啲父親先，同埋我都即係同提出咗各位父親咧，你講一句鼓勵嘅説話啦，好唔好啊？即係喺父親節嗱，啲同事好講，今日你試下，即係咧，你鼓勵下好唔好？係啊，俾我哋父親有一個喜樂嘅，即係呢一個嘅父親節。其實我剛才講到咧，就係呢一個世界嘅觀念嚟嘅啫。但我覺得咧，即係當一個父親信咗耶穌之後咧，這個局面、這個嘅感受、這個諗法，可以有好大嘅轉變嚟嘅。所以我今日咧特別請咗一位父親嚟到咧分享佢嘅見證。不如咧，我俾啲掌聲啊，何志倫父親啦，我好歡迎何志倫分享下見證。 就會 成個家庭都唔知個方向喺邊度。咁好感謝主。咁啊，其實我哋最初由一家人嚟信主之前啦，我哋有都透過學習家庭祭壇啦，咁就一齊去親近主啦。咁我自己睇到家人嘅一路一路嘅轉變，去到依家其實都唔使靠家庭祭壇啦，佢哋自己都個個都傳咗聖經俾佢睇啦。咁啊，真係每日都要去感恩。咁同埋咧，我哋其實每日仍然唔係話我哋全家人信主之後咧就會發病，我哋仍然都有好多事咧，個挑戰咧需要解決。咁但係我哋解決方法咧，而家咧係有方向。我哋會當我哋遇到有問題嘅時候咧，我哋會一家人一齊咧去為咗呢事禱告。因為神有神真係話俾我哋知，我哋只要藉著禱告祈求感謝，將我哋所要嘅話俾佢聽，佢就會俾我哋一份平安。咁呢份平安真係唔係世人所賜嘅平安，係冇辦法就咁拎住支麥去同大家去用我嘅言語去講俾大家聽嘅平安。咁我相信弟兄姊妹好多都經歷過呢份平安，亦都為我呢份平安做好多見證。咁啊，其實我今日咧都仲想講一講關於我哋喺禱告一齊嘅家人。當我哋再靠自己，我哋一齊禱告之後咧，神真係會聽我哋禱告。我其實有個阿叔咧，由細到大都好關心我，咁我哋都好關心佢。咁佢身體其實唔係好好，啲毛病。咁但係咧，阿叔佢堅持咧都好心硬，話俾我哋聽咧，佢信主。咁我哋咧不停嘅去禱告，去同佢傳福音。神最終咧都有聽我哋禱告。咁阿叔咧今日咧都坐咗喺度，翻到嚟聚。咁我首先講咗先，阿叔唔係今個禮拜第一班，唔係因為我有機會分享佢翻嚟做會，佢係其實連續幾個星期咧都已經翻到嚟，之前咧亦都平時做咗住，咁啊亦都報咗名參加完嘅集，咁啊真係好感恩神一路透過我哋家人嘅同心啦，我哋嘅合恩啦，我哋做到一齊去禱告，神就應允我哋嘅禱告，我哋學識咗唔再靠自己。我哋學識咗去倚靠神，咁喺呢度都希望大家父親本身嘅啦，我哋都有父親節快樂，同埋咧將來咧我哋每個家庭咧都可以喺主裏邊投入，去為著神嘅福音事工咧去繼續出嚟，願神祝福大家。 一位嘅父親，而呢一位嘅父親就 載咗喺呢一個嘅馬太福音，即係當中。而呢一個嘅父親就叫做艾老，而呢一個嘅父親，即係咧佢有一個嘅經歷，就係咧佢嘅女兒咧係患咗重病，甚至乎咧就嚟咧即係要死啦咁樣。咁呢一個嘅事蹟係記載咗咧，就係耶穌咧喺呢一個山墳嗰度咧，係救咗一個被鬼附嘅人咧而得到清醒。而跟住佢救完佢之後咧，耶穌就坐咗架船咧，到即係咧過咗去另外一邊嘅岸。當佢去到另外一邊嘅岸嘅時候咧，有好多人咧就已經聚集，即係等緊咧，即係耶穌嚟。而喺等緊耶穌嚟嘅當中咧，這個其中有一個人就係叫做艾老，而呢一個嘅艾老咧就係管理呢一個嘅會堂嘅人，喺近時管理會堂。同現在的管理會堂咧，係會有啲唔同嘅分別嘅。現在的管理嘅會堂可能只係一個管理員，就係去到閂門啦、開門啦，或者去到保養整個嘅會堂啦，以至到整個嘅會堂，即係知道會堂嗰個嘅使用啊，咁樣要準備啲嘢啦。但係喺近時管理會堂咧，係一啲德高望重嘅人嚟嘅，即係話佢哋多數。都是在教會裏面的一些長老、長執的人才是可以管理這個會堂，因為管理會堂是一個屬靈的事的，所以當這個管理會堂的人，即是說他不是一個普通人，其實他都是一個德高望重、受人尊重的人，他的名字就叫做是艾老。這一位的德高望重的人，他就來見耶穌，但你就會看到當他去到見到耶穌的時候，他第一個的反應是什麼呢？他呢就俯伏在地上面，即是他不能夠直接是俯伏，你的頭呢即是呢其實都即是趴了在這裡，去到呢即是呢 在主哥哥的面前。所以在這個艾老的第一個的舉動的當中，我們就會看到呢，他是一位呢是很敬畏耶穌的，即是一位 的弟兄，以致到他這個的敬畏的心，他就立刻不理自己這個的身份，他就趴在地下的當中來到主耶穌即是那個的面前，他就去到再三再三地懇求耶穌，他說我的小女兒快要死了，求你按手在他的身上使他痊癒，就能夠突然是痊癒了。耶穌就跟著他，我們看到就說其實艾老這位的父親因著女兒這個的重病，他專誠來到耶穌的面前，他是一位很敬畏神的人。所以我們看到一位的父親其中一個很重要那個的特質，神很欣賞我們的，就是說如果我們做父親的存著一個敬畏主那個的心的時候，家庭就開始蒙福。所以今天剛才智能弟兄他分享他怎樣樣去到呢，認識了主回到教會 的當中的時候，他得到主那個的復興，以至到他讓主居在他那個的手裡的當中，他就為他太太去到祈禱，和女兒一起也都為到他父母去到祈禱。你就會看到他家庭就開始蒙福，就是說他一個的家人就開始信耶穌了。信耶穌有什麼好處呢？你有發覺信耶穌的家庭呢是少鬧叫的，如果不信耶穌的家庭呢，由於大家的關係很多時候建築在互相的利益的當中，或者只是單顧自己個的事情，或者有些的兒女他在外面看到世界的價值觀的時候，又不同父母上一代的價值觀，以致到就有很多的破裂，有很多的拗撬在當中。所以當一個敬畏神的人原來將耶穌就帶進了他家庭的時候，你就會發覺祝福就開始來了。所以這個的祝福帶給這個家庭呢是有合一的，帶給這個家庭呢是有和睦的，帶給這個家庭呢真是有愛。所以今天我們會看到就是說信耶穌，要全家都信耶穌的家庭呢是蒙福的。所以你會發覺就是當信耶穌的家庭他 佢即係當佢蒙福，當佢蒙福嘅時候，佢就會睇到，就即係話佢就除咗有平安喜樂喺當中和諧當中之外咧，原來神喺詩篇三十四篇佢又曾經咁樣講過，佢話敬畏佢嘅人咧係一無所缺嘅，佢嘅眼目係會看顧敬畏佢嘅人同埋仰望佢慈愛嘅人。所以咧，當一個人佢即係尊主為大，佢敬畏佢，佢咧就原來知道，原來做一個父親咧，唔係淨係即係做緊一個經濟嘅，即係咧有啲嘅父親覺得最重要咧就係揾錢翻嚟，最重要咧就係有錢咧，即係咧去到支持咧家庭所有嘅開支，而咧就呢、這個就係我最大嗰個嘅責任。但係我睇到好多有啲嘅父親，佢好多錢嘅。佢咧，我認識一啲父親，佢做即係佢嘅事業係非常之成功嘅，淨係咧一年嘅花紅，即係咧就可以有45万嘅美金啊，唔係港幣，45万嘅美金。但係原來佢有咁多嘅錢財，佢有咁高嘅地位，但係我見到佢對太太，佢對佢外父係好麻痹，好有 authority， 亦都咧係好唔尊重。所以即係當一個人擁有咗好多嘅錢財或者好多名譽嘅時候，呢啲就會使到即係一個人變成驕傲，變成咗有麻痹，變成咗咧即係唔識得去到愛人，唔識得去到尊重人，因為他覺得他自己是擁有了一切，個個人都要尊重他，他不需要尊重人的。所以這個不是一個家庭即是會帶來的慈祥，不是將我家庭會帶來了一路的祝福，有的時候反而帶來了一個很沉重的負擔，和一個彼此間的隔膜，一個的壓力和一個緊張，即是這樣。所以當即係有一啲嘅父親，佢覺得即係咧話自己喺個經濟嘅頭嘅時候咧，佢就開始咧就會點咧？佢咧就會開始咧就係搏命去揾錢啦。我認識有一個父親，佢亦都有呢、這個，佢有呢一個嘅觀念。而佢點樣樣咧？佢咧就覺得我揾到錢，我就唔使我太太做嘢。其實太太好有抱負個，係一個基督徒嚟嘅，太太好有抱負，同埋咧。是很有恩賜教書的一位的太太，她呢就想著，所以她希望揾工跳槽，一路猛讀書，咁啊，卒之即係又攞咗另外一個嘅學位，但係神冇咁樣做頭佢咯，神仍然就算佢攞到個學位，神仍然俾佢一份嘅工，係唔足以係可以話承擔曬整個家庭。所以佢太太仍然可以教書，所以即係我哋會睇到就即係話，原來即係話，如果我哋嘅心思係向住錢財或者去到物質嘅時候，呢一個唔係成為咗家庭嘅一個最大嘅祝福。相反，我哋就會睇到一個嘅父親，如果好似艾路咁樣，佢係敬畏神，佢不單止喜樂平安，祝福帶到即係俾他人。佢更加使到家人即係因著佢而相信耶穌，甚至乎好似阿倫咁啦，連啲親人親戚，好似阿叔，都可以係相信耶穌。所以當信主耶穌，你們你一家都必得救。原來即係神應許我哋有呢個永生嗰個嘅盼望。原來我哋一家人第時就可以喺天堂上面重聚，呢一個比所有嘅物質嚟得更加咧，即係係。所以我們今天我們就會看到，就是說即當一家人信了耶穌的時候，生命就更新。為什麼會有和諧呢？因為神改變了我們的價值觀，原來神給我們的追求是不是地上的物質，不是金錢，而是天國的事。我所追求的就是我們彼此間的愛是比金錢是更加真的是重要。原來在生命裡面的平安和和平是比你金錢和名譽是更加即是那個重要。而我們自己會發覺，原來當有神在那裡的時候，我們一家人就可以和和平平彼此。 所能行，同埋可以彼此禱告，彼此可以咧互相支持。呢一份嗰種嘅甘甜咧，係好多人即係咧喺物質嘅世界、喺金錢嘅世界裏邊咧，其實係即係揾唔到。所以今日我哋會睇到佢聖經就話，佢敬畏佢嘅人係一無所有。所以當我哋敬畏佢嘅時候咧，你要發覺你第三個嘅祝福帶俾個家庭嘅係咩咧？帶俾個家庭你會經歷到神，因為即係佢即係你唔係成為咗即係一唯一嘅供應者，原來神先至係我哋即係真正咧即係嗰個嘅供應者。所以當你去到經歷自己即係冇能力，自己遇到好多仍然遇到好多挑戰、好多困難，你一齊去到仰望神嘅時候，原來你嘅家庭所有嘅成員都會經歷到神嘅恩典。當你經歷到神嘅恩典嘅時候，其實你嘅內心係好喜樂嘅，即係咧你嘅內心係非常之釋放。你嘅內心你會睇到，原來因為神，原來真係一位即係咧共真神咧。即係神，所以聖經話佢話，所以不要憂慮，説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這都是外邦人所得。外邦人就即係未信耶穌，即係唔信耶穌嗰啲人。佢你唔需要嘅一切東西，你唔必天父是知道嘅。跟住佢就話：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會給你們。你就會經歷到呢、這、一個。即係咁大咧，即係嗰個嘅應許。嗱，所以你要發覺原來，即係當你敬畏神嘅時候，神咧就話佢會供應你一切，佢知道你日用即係嗰個嘅飲食。所以神亦都話，佢話即係你話你常常主恩嘅滋味，便知道他的意思，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所以我哋唔係做父親嘅，唔係依靠自己去到咧。即係建立頭家，供應頭家。原來我哋係倚靠天父，天父係好愛我哋。所以今日我哋做一個神要我哋做嘅一個咩咧？係做要做一個屬靈嘅父親。當做一個屬靈嘅父親嘅時候，原來你嘅屋企就充滿住咧係一個屬靈嘅力量咧，即係喺當中，你嘅屋企就蒙福噶啦。你嘅屋企就充滿住神俾我哋嘅喜樂。神俾我哋嘅望，第二就話，當你睇到呢一個嘅大腦，嗱佢除咗係一個敬畏，即係神嘅一位父親之外咧，佢再三地求他。嗱，再三地求他嘅意思就即係話，佢唔止求一次，佢求一次，佢再求，再繼續去到求。有多時候，我哋基督徒嗰個嘅禱告，求咗一次兩次，都冇乜回應。可能我哋就唔求，但係神就叫我哋去到不住嘅禱告，亦都需要不住嘅繼續咧，即係去到交託俾主，直至到主咧係答應咁為止。但係我哋好多時候我哋都唔夠耐性，我哋求完一次兩次嘅時候，我哋就放棄。所以我哋睇到大腦係一個咩嘅父親咧？佢係一個有一個禱告嘅心嘅。佢常常將即一切嘅事情就透過禱告咧，即係咧去到交託俾主。而聖經咁樣講咯，佢話：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佢跟住再重複呢一句嘅説話，就即係話佢好肯定話俾我哋聽。佢喺馬太福音咁樣講嘅時候，佢話佢呢一句嘅嘢係一定會應承我哋嘅。所以佢如果佢唔應承，佢唔會繼續咧。即係你重複呢一句嘅説話，所以佢話：你祈求就求你，尋找就尋見，敲門就會為我哋去到開門。佢話唔通，即係咧父親會，如果你去到求魚，俾一條蛇你咧，或者求麵包會俾一個石頭你咧，一定唔會，一定唔會。神話咧，佢會將最好嘅係俾我。佢要為愛佢嘅兒女係點咧？為佢預備嘅係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所以喺我自己生命嘅經歷嘅當中，我就成日喺個禱告嘅裏邊咧，經歷神好大嘅，即係一個好大嗰個嘅恩典。譬如話， 嗰陣時，即係喺香港收到呢件攤演奏。其實一個最難嘅盼望就學到咧，就話唉，能夠去到西班牙做到嘅。但係發覺咧，即係咁樣，即係第一就冇錢啦，第二你根本就唔識西班牙文，咁你點去西班牙咧？好似好遙遠咁樣。但我就開始禱告啦，開始禱告。哇！神就一個好偶然嘅機會，就俾我個機會，有一個獎學金就話可以去西班牙，即係學習古典吉他喎。哇！咁就開始咧就成為，就係咁簡單嘅啫，即係透過禱告，即係喺當中或者即係私人兩個月後出世，我哋根本即係咧兩個月後根本連生活費都冇。但係神話應該話日用嘅飲食會供應我，我同太太就喺度禱告，一喺度禱告，我哋完全冇話俾人哋知道。話禱告咗一個禮拜之後，唔知點解有啲支票自己寄嚟嘅，一張又一張，一張又一張，跟住禱告完之後，我幾年咧嗰啲支票冇斷過喎。哇，咁勁嘅，咁犀利，哇！真係同神打工真係最好啊！神就我哋最好嘅 boss。即係好多嘅經歷，原來神俾我喺身啊，唔係淨係去到開闊我，即係咧呢一個嘅吉他嘅眼世界吉他嘅眼界，而係開闊咗我屬靈嘅眼界，而俾我即係咧有呢一個嘅經歷。所以一個人一個基督徒，佢嘅生命點先會成長咧？如果一個基督徒佢冇經歷嘅，佢完全冇經歷，淨係喺度冇經歷，就即係話咧，你就即係唔能夠消化。不能夠消化，不能夠感受，不能夠咧係經歷到，即係呢一個聖經所講嘅每一句嘅説話。但係聖經所講嘅每一句説話都係真實嘅，係可經歷嘅，係唔係虛假嘅？因為神係講嘅咧係信實嘅主，所以即係基督徒嘅經歷咧係重要，係非常之重要。呢、這個體驗係非常之重要，所以我哋唔能夠淨係滿足於我哋淨係話我有靈修，我有睇聖經。我哋係更加要去到求神，神啊，你俾我經歷你嘅美善啦，俾我能夠經歷你呢一個嘅應許。當你咁樣去到求嘅時候咧，你有冇求啊？嗱，如果你連求都冇求，你根本神未必會俾你有呢個經歷。但係如果你有求嘅時候咧，你就有經，你就有經歷。所以我就開始就不斷咁樣即係去到禱告。所以大家都會知道 ICK 的名言都是由祈禱那裡是就是神成就了。所以有一個小孩子，我問他 有小學的同學有什麼經歷，他說有一次他搭小孩子，他搭小孩子落雨落到非常之大，根本沒辦法下車，一旦他要去到上一個課，他沒辦法下車的時候，他就記得神是聽禱告的，他就在車裡面舉手，那些人都不知道為什麼個小朋友在那裡舉手，他就在那裡舉手就說天父啊，即是求你幫助我，我知道你是掌管天地的主，我真的要下車了，即是靈切的已經夠鐘了，跟著禱告完喊門個傾盤大雨即刻完曬，跟著就下車。所以即神就要我們回復孩子，即是這一份對神的信心和對神的信心。我哋大人有很多的不可能嘅當中，因為呢個現實世界很多嘢都不可能，人哋會話俾你聽係唔得唔得唔得唔得，但係在世嘅人係萬萬事都難。所以我哋要睇到就話呢一個嘅禱告，即係話呢一個嘅禱告再三向神嘅禱告。我之前我都同大家去到分享，譬如話我哋上年我哋禱告一同領受，老師一同領受就話。即是闖在天上的窗户，神在一年的時候就讓我們見到一個天象，真的那個天開了個大窟窿，那些陽光射進來，報紙都有登這個天象，很奇妙。我也跟大家去到分享，在這個七月的即是這個特定營的當中，我們見到一個現象，就是說即是這個的聖事提反翻，是即是耶穌怎樣呼召彼得，一個國家之後出去了就得人如得如咁樣樣，而喺兩個禮拜之前嘅星期嘅四點鐘，就正正喺聖事堂嘅晚，就有即係幾萬條魚一路跳咗上。而我哋今年，我哋領受咗一個現象，喺新嘅學年開始， 都未公布呢一個嘅意象，呢一個嘅方向，就係一切都變成新嘅。因為我哋知道神係即係咧係做新事嘅神，即係咧神有俾我哋新嘅改革，有新嘅意象，有新嘅方向。神可以使到一個人一切都變成新嘅。當呢個意象同各位老師分享嘅時候，老師好感動，亦都好認同。今日喺朝頭早就係咧，我哋嘅另一位主任 send 咗個 WhatsApp 過嚟，佢話：話今年讚美之泉嘅一個嘅新歌，完全係同我哋呢個意象係完全吻合，新嘅意象、新嘅方向，一切都變成新嘅。有冇咁奇妙啊？原來就係咁奇妙。原來神當你禱告嘅時候，神會喺唔同嘅地方去到轎換佢自己嘅靈，佢自己嘅旨意，去到做唔同感動嗰個嘅工作。所以即係就即刻即係我自己喺咁做非常之感動。我覺得神嘅心意唔係淨係我哋呢班人領受。原來神嘅心意係轎換喺唔同國家、唔同地域嘅人，佢哋即係喺美國同樣領受到呢一個嘅現象。所以本來我冇諗住去聽嘅，但係我今次都要去啦。即係一陣間咧就去買一買飛先，即係買翻兩張飛。係因為我仔都已經買咗，佢問我去唔去，我話未必去得啊咁樣。但係好相信呢個係神。即係俾我哋嘅一個嘅心，所以我哋睇到就話咧，原來當我哋祈求嘅時候，佢就會咧係俾我哋嘅，尋找就會尋見，敲門就會為我哋開門。但最重要嘅就係話，你有冇呢一個誠心咧？你有冇呢個渴慕嘅心咧？你有冇即係喺到呢期下，或者係你好似捱到咁樣，仲可以生咁樣樣，真係去到土。我好相信，當你再三嘅咁樣去到禱告嘅時候，神就會應允你，你就會喺禱告嘅當中，你會大大經歷神。所以即係咧，神就話：即係你禱告我，我就應允你，又將又大難嘅事去到指示。所以我哋唔單止要大事要交託俾主，其實我哋小事，我哋喺生活上面嘅小事，我哋學習去交託。我哋學習去到禱告，因為我哋當我哋由小事去到禱告嘅時候，好似啲孩子，佢為到天地去到禱告，為到咧每一年嘅冬季都去到禱告，求神賜下美好嘅天氣，佢哋就經歷神。所以你話啊，即係呢個都唔係，即係都係一個其中一個嘅經歷。但係當即係呢啲嘅孩子不斷喺禱告裏邊一點一點嘅經歷嘅時候，就變成一個嘅信心嘅光芒咧，係流露到喺佢哋嘅生命嘅當中。所以信心唔係咧就話咧係即係一朝就可以建立起上。信心係要即係透過即係與神有個好親密嘅交通，與神有一個咧好親密嘅交往，將一切嘅事情將去到交託俾主，主就看顧，主就咧即係去到。所以在即係呢一個嘅父親嘅心嘅當中，我哋就會睇到呢個父親係幾咁渴求，即係話因為佢個女就佢嚟要死啦。當佢個女就嚟要死嘅時候，做父親係幾咁嘅難過，幾咁嘅迫切咧。所以今日即係咧，天父亦都係，即係話佢好想我哋好迫切嘅，將我哋自己嘅事，將我哋一切嘅事去到交託俾主，將你自己咧，將你太太啦，將你兒女嘅事。你就會經歷到神即係嘅應許，神嗰個嘅恩典就將佢喺你嘅生命嘅當中，你就大大經歷到咧神奇妙咧，即係嗰個嘅作為。所以今日我哋就會睇到，即係當合埋佢面對呢一個嘅問題嘅時候，佢就會知道佢有信心。佢話：如果你去按手嘅身上邊，只得痊癒，就得以活了咁樣。即係話佢對神，佢哋啱啱就話。當佢去到禱告神嘅時候，去到哀求即係耶穌嘅時候，佢係帶住一個信心。所以今日我哋都要禱告主，求神俾我哋有呢一份嘅信心。當我禱告你嘅時候， 我係相信你，你所寫嘅喺聖經上面所有嘅應許都係會咧係應驗。所以我哋會睇到，即係咧喺好多人有好多人佢操練自己呢一個嘅禱告嘅生活、信心嘅生活嘅當中，即係咧其中一個偉人就係喬治穆勒。所以喬治穆勒喺佢生命嘅當中咧，神使用佢成為一個撒網嘅人。呢個撒網嘅人係咩？佢對當時佢對孤兒好有負擔，佢見到喺街上面有好多孤兒流浪嘅，佢就動咗呢一個嘅慈心，佢就向神去到禱告，後屘神就真係有恩典俾佢建立孤兒，但佢冇錢嘅，但係好奇妙就係咧，就係佢又收到一筆嘅奉獻，係啱啱係夠租呢個地方可以建立孤兒院，所以有一次就話當佢建立孤兒院嘅時候。佢係冇嘢食噶，早餐冇嘢食，冇嘢食，即係啲廚房完全都冇嘢食。嗰、那個管家就點樣樣咧？就問喬治穆勒，佢話：阿穆勒啊，即係咧，而家都七點半八點鐘咧，就食早餐，但係你喺廚房乜都冇喎，我淨係擺咗啲餐具喺餐桌上邊，佢哋八點鐘就嚟啦，但係。其实冇办法，我哋继续倚靠主啦，我哋继续祈祷啦。咁啊，其实冇办法喺度祈祷。但系即系咧，大约过咗十五分钟之后，嗰、那个管家人话：，我仍然冇嘢食喎，其实冇落点算啊？当然做一个管家好心急嘅。咁其实佢就见到其实冇落仍然喺度祈祷，今年其实冇落。都冇減佢啦，佢就繼續喺度，佢就繼續喺度喺呢度做。但係喺呢一個即係咧，係早餐前嘅五分鐘，奇妙嘅事情就發生啦。即係有一架嘅馬車載住啲麵包、食物同埋牛奶嚟到呢個孤兒院嘅門口，落曬所有嘅食物，係完全足夠幫人，即係嗰個嘅早餐。信心就係咁樣。信心就是喬治穆勒這一個的信心，他在常常就是禱告的裡面，所以他有本譜是寫了他每一個禱告，而一邊就是他禱告，另外一邊就寫了神怎樣應允他，他有幾萬個禱告，而這幾萬個禱告神每一個禱告都應允了，所以他說他不會跟人家去到講佢嘅需要，佢話天賦係豐富，我唔需要同人講，我唔夠食物，唔夠錢，唔夠乜。佢話我只係同天賦禱告，呢一份嘅信心就使到神喺佢每一個嘅禱告嘅當中，佢嘅答案咧，即係呢一個嘅應允。所以一個信心嘅偉人係經歷咗好多好多，即係嗰個嘅困難，但係經歷咗好多嘅恩典。同埋咧，係英文喺佢生命嘅當中，所以喬治穆勒嘅禱告係非常之出名嘅。所以喬治穆勒就禱告之父，因為佢一生就係咁樣同神去到交通，就係將佢自己所需要嘅神俾佢要建立嘅一切，佢就向天父禱告，而天父就係真係應驗喺佢自己嘅應許嘅當中，日用嘅飲食，佢係會知道。佢又會供應俾我，所以今日我哋有冇呢一個嘅信心去到倚靠主？所以我哋睇咗大路就同樣係有呢個嘅信心，即係咧當佢肯求耶穌嘅，耶穌就同佢一齊去。但有好多人咧，即係啲擁擠，即係好多人逼逼住佢，咁咧就一齊去啦。但係咧，即係當即係咧佢都未去到，但係有一個但是即係咧，當耶穌仲喺度講緊嘢嘅時候，點知佢啲家人咧，即係咧，就嚟到咯喎。佢嚟到當中，佢話佢就同佢講話：，嗌我你嘅女已經死咗啦，點解要勞駕老師咧？咁樣，即係話原來嗌我嘅女兒根本就已經死咗。咁耶穌咧就唔理佢哋咧所講嘅説話，就對即係咧會堂嘅主管嗌到講話。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 你就會睇到，原來即係咧，當個女兒已經死咗啦，其實即係咧，耶穌去到佢呢一個嘅家庭當中嘅時候，其實佢啲親人圍住呢一個嘅女孩子，就喺度哭泣，就喺度怨啊，佢已經死咗啦，佢已經死咗，呢、這個心情係非常之咧，即係咧係難過。但係耶穌見到佢哋之後，佢哋就話。點解喺度大嘈咧？點解咁多哭泣咧？佢話：孩子唔係死咗啊！佢話孩子係睡著，佢哋就喺度笑。明明係死咗，點解會講話即係仲喺度睡著咧？耶穌就將佢哋趕咗出去，帶住孩子，即係咧嘅父母同埋跟隨嘅人嚟到孩子呢一個床前，就咧拉住佢嘅手，捉住佢嘅手，跟住話：大你大古文。意思就是話，女孩子，我吩咐你，現在就起嚟。呢一個嘅女孩子就咧係即刻咧，即係咧就起嚟走。佢已經原來呢個女孩子已經係12歲，所以我哋就會睇到有多時候，我哋會遇到一啲嘅問題，我哋會遇到一啲嘅困難，係突然之間嘅，啊或者我哋都措手不及，但係。主耶穌話：即係咧，不要怕，只要信。就算係幾大嘅困難，或者突然而來，即係一啲嘅好大嘅事情，我哋都使到我哋措手不及。有啲好大嘅風浪，原來神話俾我哋父親知道，我哋做一家之主，我哋有呢一份嘅信心。無論遇見咩事情，唔好怕，只要信。我哋就祈禱啦，我哋就。去到交託俾主，人生其實有好多嘅苦難，可能你有好多嘅遭遇，你會覺得即係自己去到好似去到谷底，但係當你話自己去到谷底嘅時候，其實神仍然係與你同在，仍然係拖住你嘅手。所以詩篇話：我哋雖然行過死陰嘅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所以今日我哋就會睇到，即係耶穌同。艾老同埋個女兒同在，俾佢因著佢哋嗰個嘅禱告，因著佢哋嗰個嘅敬畏神，因著佢哋呢一份嘅信心，呢一個孩子就可以復活啦。呢一個孩子就復活起嚟。所以今日我哋就會睇到，原來一個父親嘅心，神好想我哋成為一個敬畏佢嘅父親，成為一個。即係禱告嘅父親，成為一個滿有信心咧，即係嘅父親。我哋嘅家庭咧就係蒙福。但係好奇妙就係話咧，其實如果你睇有睇聖經，艾老去到哀求耶穌，跟住去到佢嘅屋企當中咧，其實中間係發生過一件事，係有一個嘅插段咧，即係喺當中，而呢一個嘅插段。是怎樣樣咧？原來被去到，即係咧呢個女孩子，呢個艾老嘅家嘅之前咧，有一個嘅即係啲事情咧，喺當中係發生咗。而呢一個嘅事情咧，就係即係有一個患咗12年咧血流嘅女人咧，佢係有佢用曬自己所有錢，請咗好多嘅大夫，以至到佢呢個血流即係都唔能夠咧係治好。佢裏面心裏面其實係極度嘅沮喪，同埋極度咧，即係嗰個嘅失望。但係就係記載咗，原來喺呢個12歲請咗呢個12歲嘅孩子之前，係同樣記載咗一個患咗12年血漏嘅，即係咧一個女士，即係嗰個嘅經歷。佢花盡咗所有嘅一切嘅積蓄，一啲都冇。而且，即係個問題係越嚟越咧，即係更加去到嚴重。但係佢就去到見耶穌，佢知道耶穌喺度，佢就去到見耶穌。即係佢聽見耶穌嘅事喺眾人嘅裏面，佢就喺後邊就摸耶穌，即係嗰個嘅衣服，因為佢有一個嘅信心，就係當佢摸一摸耶穌嘅衣服，佢就可以咧，即係能得呢個傳。所以我哋睇到呢一個嘅患咗12年血漏嘅女士，佢嘅血就～ 嘅癌症咧，係指咗佢覺得佢身上面嘅疾病就好咗。所以我哋就會睇到耶穌就對佢講：個女兒，佢你嘅信救你嚟，平安地回去吧，你嘅疾病已經痊癒。喺一啲嘅教會嘅歷史書嘅當中，佢描述呢一個嘅女人，當佢經歷到呢一個耶穌嘅醫治之後，佢就翻去佢嘅家鄉，傳咗福音俾好多好多好多人。所以今日我哋就會睇到，原來當我哋經歷神嘅恩典嘅時候咧，我哋就唔係停留喺經歷嘅當中，即係我哋淨係享受啦。哇！神啊，你真係勁啊！神啊，真係多謝你。原來神好盼望我哋透過我哋嘅生命，就將神呢一個嘅福音，呢、這個奇蹟神事，去到咧，去到分享俾第二啲人嘅。所以正如好似智倫弟兄一樣，佢得到呢一個嘅救恩，佢就即係好想傳揚俾家人，好想傳揚俾啲親人，即係好想奉獻佢嘅生命俾神去到使用。原來呢一個就係神，即係俾我哋呢一個嘅心意。原來神要我哋喺地上邊話俾我哋聽，我哋其實只係一個嘅寄居。我哋地上邊嘅家鄉唔係我哋永遠嘅家鄉，只有咧喺天上邊嘅家鄉，我哋有新天新地，呢個先係我哋一個永遠咧，即係我哋嘅家。所以神話一切眼目嘅情慾。肉體的情慾同今生的驕傲都會抹去曬，但係唯獨遵行父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才是永遠長存。所以我哋就會看到就話，即係點解，即係喺呢一個大老嘅女兒嘅復活嘅當中，加插咗呢一個嘅患咗血瘤十二年，即係嘅呢一個嘅女士嘅痊癒，亦都好想話俾我哋聽，原來。我哋無論你信咗耶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其實唔代表咗你真真正正喺你生命上邊係經歷到神，唔代表咗你係將即係你嘅生命係奉獻俾神，係讓神居住生命嘅生活。但係當你有一日，今日神可能對每一個父親都有一個嘅呼籲，就話如果我哋每一個嘅父親就能夠。將自己的生命讓神在居在你手裏當中的時候，世界上面無論你遇見什麼挑戰困難，神都可以一日使你去到渡過，你就真真正正可以經歷到神這個豐盛的恩典，這個奇妙，即是那個的經歷帶給你看到，就說原來神是活在我們即是那個中間的當中。所以今天我們會看到即係天父嘅心係咩咧？天父嘅心佢好愛我，佢非常之愛我，以至到天父佢話：佢話我從遠方即係向我發出呢份嘅愛去嚟愛你，因此我以慈愛去到吸引你。佢話：以色列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必咧即係被呢一個嘅建立。你必再難以守護隨著歡樂的舞者，所以我們會看到就是說天父父親的心是什麼？父親的心很想我們回歸在祂的生命當中，所以父親的心就是說祂無論我們的境況是怎樣，祂都用永遠的愛即是祂的愛。今天曾經有一個人有一個人說過一個這樣的故事，他有一個君王，佢有一個嘅孩子，呢、這個君王嘅孩子咧，從小咧就俾敵人一路走，成為咗一個嘅奴仆。其實咧，呢、這、一個嘅孩子，由於係君王嘅孩子嘅緣故咧，係君王嘅後代嘅緣故咧，佢其實咧，佢身體上面咧留住咧君王嗰種嘅 DNA， 留住君王嗰種嘅血統，即係有一個好優良咧，即係嗰個嘅遺傳。但係即係咧。敵人就透過即係身邊同呢個小孩子講，其實你咩都唔得嘅，你咩都唔會嘅，你咩咧都做得會做得唔好噶，即係咁樣。但係咧，其實呢一個嘅孩子咧係擁有好大，即係好優秀嘅一個嘅潛質。佢好似一隻鷹咁樣，佢可以睇到即係有好多嘅 好遠好遠嘅嘢，但係敵人就話俾佢聽：你不過係一隻小雞嚟嘅啫，你怕一隻翼都唔能夠即係飛得好高。所以佢喺咁嘅環境嘅長大，佢又欺騙佢，同佢講謊話。其實即係你係無能嘅，你只係即係喺度發夢多愁善感。但係其實即係佢有即係原本佢就好似一隻飛鷹咁樣嘅。敏捷的身體可以 飛上一個很高的空中，但是敵人就說你其實就是呢就是體弱多病，你連走路就是都要耷低頭，就是都直不到身，你怎能夠呢好像鷹咁飛高呢？所以這個孩子當他成長了成為一個成年人的時候，他自己對自己呢是很沒有信心，極度沒有安全感，亦都是沒有自信。所以他即是長大了，他其實即是個個台灣，他經常耷低頭這樣去玩，即是沒有一些超氣在他的生命當中，還有攀望是散發不出。如果你是這位的君王，不知道你怎樣去即係睇，即係呢位被奴嘅兒子。你當你見到呢個被奴嘅兒子，即係生活成咁嘅時候，你有咩嘅感受呢？所以今日其實我哋都係留住一個君王嘅血統，其實我哋係神所創造，其實我哋係被揀選嘅族類，係有君尊嘅祭司，係聖潔嘅國度，係屬神嘅子民。所以我們是要有鷹一般的眼光，我們可以其實可以展翅高飛，但是這個世界這個國者就讓我們用他自己的眼光，用他自己的言語去欺騙我們，覺得我們很無用，覺得我們是一無是處，覺得我們比不起人。但是今天神要告訴我們作為一個父親知道，我們只要回轉回去這個父王的當中，回轉回去創天造地這個天父的當中，我們就可以擁有回呢流露回，即是我們屬於君王兒子的，即是這個的血統，這個的特質，即是這個即擁有，即是神兒子，即是一切都可以變成新的了，即是這個的生命的改變。所以今天其實很想鼓勵即是每一位弟兄，也都鼓勵每一位的父親，其實今天父親很愛我們，他在馬拉基書即是呢曾經這樣去到講過，他說在末後的時候我必會差派即是義人來到你們當中，我要使到你父親的心轉向兒女，兒女的心是轉向這個父親。所以馬拉基書就是舊約裡面最後的一段的書信，而舊約最後一段書信的最後一節的經文就是天父，就是這個的心。所以今天天父很想我們回到去父親的心的當中，當我們回歸去到父親的時候，你要發覺你的生活就會輕鬆了，神就轉化了你的目光，神就轉化了你的生命，神就會轉化你的家庭，彼此間即是那個的關係。所以今天當一個父親能夠有屬靈的力量的時候，他就能夠帶領所有的家人就可以成為一個屬靈的兒女。所以今天的早上即是我就收到即是我女兒在美國的電話，他就去到關心我，他就開始在電話裡面為我的老婆，我的心裡面是比吃一個的即是大餐還開心，因為他的禱告成為了即是我的祝福。所以做一個屬靈的父親，當我們回歸在神的時候，原來我們再不孤單了，我們會知道我們的太太會明白我們，因為他已經成為了一個屬靈的太太，屬靈的母親，我們的孩子會明白我們，我們是好像真的呢是完全彼此間是無阻隔，彼此去到支持，彼此去到記憶。所以願神祝福各位即是呢 今日的父親，神很重視我們的，神很重視你們，神很想建立我們的生命。所以真的盼望神在新的一年當中，由今天父親節今天開始的當中，賜給每一位的父親是有這個屬靈的力量，求神去到呢將祂自己的靈是轎灌在我們生命的那個當中，以致到我們有屬靈的眼光，有屬靈的力量，回到我們的家庭，回到我們的工作崗位，或者回到我們教會的當中，我們一起可以見證和榮耀主。我們一起來禱告。慈愛的主，我們實在多謝你，因為主你說呢，你是用永遠的愛呢，即是去到愛我們。主，我們本來呢是不配得，但主你說你用慈愛去到吸引我們。主你說你會呢是再重新去建立我們，建立我們那個的心。我們知道呢，我們很多謝主你，因為你是揀選父親呢是作為家庭的頭，所以你的旨意就是呢要去到呢，就是將你的能力轎灌在父親的生命的當中。所以今天慈愛的天父，我祈禱主你，你今天你去到呢，就是轎灌你的聖靈呢在我們，就是呢特別在我們的父親的當中，給我們呢感受到主即是你的愛，讓我們感受到主你那個充滿帶給我們有極大的盼望。祈禱主你，你就讓我們能夠成為了即是一個敬虔的父親，以照主你說呢，即是主你的眼目是會看顧呢，即是敬畏你的人，同埋仰望你慈愛的人。你又讓我們呢在禱告裡面大大的去到經歷主你自己那個的神作。所以願意主你，你復興我們的家庭。首先主你願主你復興我們每一位的父親，叫我們呢即成為一個屬靈的頭，以致到可以帶領我們的家人，我們呢是一起去到呢即有屬靈的眼光，去到開展主你的國度。主你說一切的捆綁將會是除去，一切即的壓力將會是消除。主你說即你會賜你的安息給我們，賜你的平安給我們，就願意主你給我們呢每一個屬你的家庭，每一個屬你即你的父親，我們都經歷到主你給我們這一份的慈愛，這一份的安息，這一份的將人的意外的平安在我們的生命，在我們的家庭呢即的當中。主你又說你會將我們帶我們的上面，會滿足我們一切即的灰塵，即是舊事已過，一切都變成新的，就願意主你你給我們有一個新的開始。今年的父親節特別有意義的就是呢，即我們將會看到做太太的即是將會為丈夫去禱告，做兒女的將會為父親呢即是去禱告，不是只是吃一餐大餐，就願意主你你就與我們同在，加添我們力量。我們將一切的榮耀重讚歸給你，祈禱交託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